欢迎收听快速街头，我是维刚， 我是希杰。 我们这一集的那个主题啊，是最近发生的那个陈威霆的袭胸事件。嗯，你有 follow 这个新闻吗？ 有。 陈威霆他袭胸的事件啊，让我们想到英雄旅程里面一些盟友的设定有很大的关联性。因为陈威霆他是318那个太阳花学运去攻占立法院的算是领袖人物嘛，他的那个好伙伴是林非凡。 那个时候服贸的时候嘛，他们就突然之间新闻就爆出来说，有人攻占立法院，然后接着就哇越来越热闹，好几个礼拜， 那个鼓舞了那个很多年轻人， 对对对， 跑去一起加入他们。 你有去吗？ 我没有去，因为那时候正在准备考试，很累，就没有参与。但是新闻每天都在报，而且人是越来越多，最后还有跑到总统府前面的集会游行，高达20几万人， 有 大家都穿白色的衣服。对，但是那时候陈威霆跟林非凡是，等于说是学生心目中的算是英雄偶像吧。他们也真的能够把这个学运做得有声有色，然后大家也很喜欢他们。林非凡那时候军绿外套还流行一阵子，陈威霆抱着小熊在立法院睡觉也很萌啊，女生也很喜欢他，还交女朋友一起去看电影。我觉得 他学姐吗？ 对，他学姐，欧姓学姐， 好像分了。 对，因为这个事件之后，记者去访问他，好像就没有办法得到好的结果。他就陷入袭胸风波啊。袭胸波之前是因为他要选苗栗的立委补选，对，然后他就陷入这个风波之中。那他的盟友有林非凡嘛？他的老师是黄国昌，学运启蒙导师，王丹。然后也还有另外一个学运的领袖是洪崇彦。英雄旅程里面有这个盟友的概念，就是故事线里面一定会有一个志同道合的人聚集在一起，去对抗一个不管是邪恶的组织啊，还是地方混混啊、敌人啊，或者要做一个共同目标的时候，他们要结党成盟嘛。 结党成盟啊，那就比如说复仇者联盟咯。 复仇者联盟里面有浩克啊，雷神索尔， 钢铁人，美国队长， 美国队长，还有呢？电影最近看的 了 哦，魔戒是 最近是哈比人嘛？ 哈比人，对，哈比人是后来的新的单元啊，前面就是他跟亚拉冈啊、热狗拉斯啊、精灵族啊、甘道夫啊一起去把魔戒摧毁掉嘛，所以陈威霆让这次袭胸事件势必有受到一些影响。那他的盟友好朋友自然就会给他加油打气。那你最近还有看什么电影吗？ 那哆啦 A 梦。 哆啦 A 梦 他也算是有在寻找伙伴的过程，就是哆啦 A 梦从未来来找大雄，他们碰到的难关就是一开始大雄未来的老婆竟然是那个叫季安的妹妹， 季安的妹妹，季安妹， 对， 所以这个未来是悲惨的， 这个未来是悲惨，他们要改变这个未来， 他们要合力去改变这个未来， 后来就变成是要娶那个静香嘛， 静香，我的认知里面也是静香， 对对， 好，那个陈威霆，那他的伙伴针对他这样不好的行为，有的是给他支持鼓励，有的是。带着中性的词汇，那有的是很激进的为他辩护，比如说， 可以举个例子吗？ 比如说像王丹，王丹是他的启蒙导师嘛，所以王丹可能是想要帮他了，挺他了，就希望不要再有更多人去批评他，所以王丹就说：“谁不好色啊？如果不好色的话，才是人格的缺点。”那像另外一个也比较很激进的那个洪崇彦，他就说，他就非常挺陈威霆，他就说那些侮辱陈威霆的人都要给我闭嘴，他就非常的激烈。那像林非凡就稍微中性一点，林非凡就说：“我们都不是完人啊，我们都不是道德没有缺陷的人啊，对，那要继续努力反省。”然后他的老师黄国昌其实也是比较偏中性。就是要持续学习和反省啊，那未来路还很长，要包容他，然后一起努力。对，那如果说我袭胸的话， 我之前知不知道？ 你之前就已经知道了，那我们还一起去搞了一番大事业。 嗯， 最后因为我要参选立委， 嗯， 然后你知道我是袭胸之狼这件事情已经被传开，大家都在骂我。 嗯， 你会听我吗？ 我应该会，也是会有人来问我，我还是会说，哦，维刚他知道自己做错事。 嗯， 反正就有点类似， 类似比较中立的。 但是你是说会不会就骂你吗？ 对，你会加入骂我的行列吗？ 我会说，我会都有。 那因为你本身还是认为说这个跟道德有关。 对， 对就是对，错就是错。 甚至是说你，因为你是我们团队的头头嘛，那甚至说你出来说你要选立委的时候，我可能心里也觉得你不应该这样子，因为你是个变态。 哇，所以可能在我。 但是因为你是头头，我不方便说什么， 嗯， 所以就闭嘴。 可能这个沙盘推演要出来选从政啦、啊、什么的，可能就要再多方考虑。 嗯， 身为好友就会给一些建议。你刚才提到哆啦 A 梦嘛， 嗯， 哆啦 A 梦有盟友啊，他们找了伙伴啊，伙伴有哪些？大雄、哆啦， 对，基本上就是大雄和哆啦 A 梦。 那其他人有一起加入他们？ 他们就是偶尔会加入一下的。 哦，好，那这里面有所谓的。貌似正派的反派吗？ 貌似正派的反派就是大雄本身啊。 所以说你说像在陈伟霆事件里面貌似正派的反派就陈伟霆嘛，因为他一路上都是带着正义的光环 在做事情。他之前2012年有对教育部长呛虾嘛，说教育部长是伪善啊，说谎啊，一个很糟糕的人。但后来好像都在他身上发现这些特质，那他自己可能就是本来是正派，就活动进行到一半，或者是旅程进行到一半的时候，他突然变成了那个组织里面的坏分子，带来负面力量的人。那你觉得大雄有这样的特质？ 大雄他就是喜欢拿小叮当的道具去做一些为非作歹的事情啊。 我因为我有看，只有看漫画了、电影我还没有看。 嗯， 我印象中哆啦 A 梦都是在大雄哭哭啼啼回来的时候会提供他一些道具， 对对对， 去对那个季安啊、阿福啊，我是旧年代的人所以名称是这样， 嗯， 对他们进行一些报复的行为， 嗯，之类的。 那这个电影版也有吗？ 这个电影主要有一个蛋，这个蛋呢，就是如果进去之后出来看到第一个人就会爱上他。那大雄想要用这个蛋来对付静香， 哦，所以就是他想要拿这个蛋给静香看， 不是还是把他关在里头， 哦，关在里面 十五分钟样子， 十五分钟，他一出来的时候就会对那个，这不就小鸡效应吗？ 对，小鸡， 就是认， 结果出来的时候是王聪，看到的是王聪明， 哦，那不他就爱上王聪明了， 然后反正之后解救之后，大雄也 又恢复了， 对，王聪明还是真正的正派。静香好像爱慕他的时候，他跟静香说：“静香，我也很喜欢你，但是我不希望透过这种道具的方式让你来喜欢我。” 所以说，本身道德有瑕疵的 是大雄 那个角色，因为他总是想要用那些道具，那些道具如果用在好的方面的话，可能都 OK。但是他用在这样子为非作歹的事情，满足私欲，就会产生负面的力量。说到哆啦 A 梦，我是因为我看漫画了。我是有看过有一个同人漫画叫做哆啦 B 梦，哆啦 B 梦里面呢，哆啦 A 梦里面比较懦弱的那个角色就是大雄嘛， 嗯， 然后比较帮忙的那个坚强的那个角色是哆啦 A 梦，但是在那个同人漫画哆啦 B 梦里面呢，就刚好反过来，大雄是一个极其邪恶的人，然后哆啦 B 梦是一个白痴。因为哆啦 B 梦他本身呢，这个哆啦 B 梦这个漫画里面跟哆啦 A 梦有角色都一样，名字一样，但是行为不一样。就哆啦 B 梦是在未来的世界里面即将被淘汰要拆解的机器人， 嗯， 所以他是逃难来到旧时代，他是逃难来的，所以他逃难的唯一一个目的就是要欺骗大雄，让自己的未来免于被拆解。 嗯， 所以他从头到 尾，因为未来是大雄造成要被拆解， 对对对对，会造成哆啦 B 梦被拆解，因为哆啦 B 梦已经很烂了，它只有 MP3 的功能，它， 哦， 只能提供一些很差劲的道具， 嗯， 所以它即将被拆解，所以哆啦 B 梦就回来搞破坏，就跟那个剧情完全不一样，而且它那个 都非常的变态跟淫秽。关那个听众朋友兴趣的话可以去查一下哆啦 A 梦来看一下。好，那盟友就刚才成为你的盟友就是黄国昌那些人嘛。 嗯， 那你对他们的这些批评你觉得公道吗？ 如果因为他们也曾经批评一些他们的对敌人、哦嗯、所以说当他们今天自己的伙伴发生这种事情，然后却是感觉像是用另外一个标准来讲的话， 嗯， 但是人本来就不是全理性的嘛， 啊、对，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他们感觉好像是用了另外一个标准、嗯，但讲的也是事实啊。我们本来就不是完人啊，类似像这样子， 哎，对， 概念， 持续学习和反省之类 的，就搞得好像你有双重标准，但是实际上这是因为我们是人嘛， 有 你的伙伴， 嗯。发生了一些状况， 对对对， 自然而然就会想要去帮他说一点话。 嗯嗯嗯， 那像洪崇彦这样子呢，洪崇彦他就比较激进啊，他不但说不但对那些批评陈伟霆的人呛下之外，他还用了很搞笑的方式说他自己也性骚扰啊，他以前摸男同学的屁股啊，或者是做对男同学女同学做不礼貌的行为啊， 他好多女同学做不礼貌的行为， 但是他那个显然是有一点在用自嘲的方式来告诉大家说每个人都有这样的行为，每个人都会做这样变态的事情，但事实上不是每个人都做这样的事嘛， 对、啊、对、啊、 他只是洪崇彦只是想要用我也是这样的人来帮陈伟霆减少炮火的批评，但是我觉得洪崇彦我就没办法认同，因为他那个双重标准的偏差已经 太大了， 太大了， 就是变得好像说连我们都会去做摸女生， 但是不是啊？ 对啊，完全不是。 所以那个就那个袒护已经过了头， 过了头，他可能没有想清楚，突然被问到，被记者问到， 然后又他又太挺陈伟霆、 嗯、 他对陈伟霆的、那个， 所以变得讲好像没有大脑的话， 就变成没有大脑哈，反而是黄国昌和林非凡，我觉得就相对持平中性理性，比较像是正常的那样子的， 因为他们有写稿子， 可能他们有比较认真的去思考说要怎么样来帮陈伟霆辩护这样子，哎，我最近有复习一个电影叫《美国队长二》。 嗯， 美国队长二，美国队长第一集的背景是一个弱小的战士， 嗯， 军人，他一直想要从军，但是他的体格很弱小。然后他的好朋友叫巴奇，体格很强壮，所以他就到前线打仗了。那美国队长就他在很弱小的时候就没办法去前线打仗。后来因缘机会就受到那个美国科学家的改造。就变成一个很强壮的人，就变英雄啦。那他就跟他的好朋友巴奇一起去打德军嘛，美国队长里面的九头龙的邪恶组织。到了第二集的时候，第二集的剧情你有印象吗？他也是对抗那个九头龙组织，因为九头龙要进行暗杀任务，然后把那个神盾局给瓦解。那九头龙派出来的那个，因为这个两个年代啊，一个是二战期间，一个是现代，已经事隔六七十年了，相差非常远。但是九头龙有一个秘密武器， 就是巴奇， 就是美国队长最好的朋友，就变成美国队长他要去对付他最好的朋友。你对最后的战斗有什么印象吗？ 最后的战斗就是美国队长一直死都不肯。攻击 死都不肯下重手， 对对对， 他就打得那样闪闪躲躲， 爱的教育 用爱的教育去想要唤醒那个巴奇， 对， 当他叫巴奇名字的时候，巴奇因为巴奇为什么会变反派，是因为他被打针下药嘛， 对， 那打针下药之后他就失去理智啊，他就受组织控制，是变成一个执行任务的类似像机器人那样执行任务，执行一些邪恶任务。那美国队长就战斗的时候就不断的叫唤他的名字、 嗯、嘿，因为想不是想要跟他战斗，反而是防御，然后唤醒他、 嗯、用防御的方式去唤醒他。那这个我觉得跟那个黄国昌跟林非凡的行为很像，如果说他们是心中都是一直秉持着正义的理念的话，那陈伟霆是这样子变成有点像反派了，他形象变差了，过去的偏差行为不断的影响他们整个团队的士气的时候、嗯、应该是要可以下重手啊。 那他下不了手、啊、 下不了手， 因为他们是 伙伴 啊， 伙伴 在一起很久。 嗯，那你在看美国队长的时候，你有觉得这段设计的很合理吗？还是说你觉得，这个很合理？ 哦，基本上可能是因为我跟美国队长个性不一样。 嗯， 像当我的伙伴如果变成这样的时候，我可能会下重手。 我觉得这个可能跟陈伟霆又不太一样，因为陈伟霆只是行为偏差而已。那个八旗是很有， 他想要杀我， 他想要杀我，我还不防御。但是美国队长他本身，美国队长的那个武器是 盾牌， 本身就是防御系的。他又有那个慈悲之心、仁慈之心，所以他就没办法对八旗下重手，导致他闪闪躲躲。最后那个剧情上是航空母舰就摘掉了嘛，摘掉之后他们两个八旗好像也有一点苏醒。所以在战斗结束的那个过程中，八旗还有去把美国队长从河里面拉上岸，也算是给观众一点交代了。这个交代就好像是，他有一点点觉醒，好像想起来自己是一个好人。 那你知道，美国队长，我不知道电影会不会演，美国队长就是死掉之后，寒冰战士八旗会变成新的美国队长这个事情吗？ 我是知道那个漫画里面啊，他那个有时候会一代接一代，就是虽然都是美国队长，但是他是可以由不同人来继任。 美漫很喜欢乱七八糟。 对，像我最近有看那个蝙蝠侠，蝙蝠侠的伙伴是罗宾嘛，然后还有其他那个阿福啊、管家什么的。罗宾这个角色啊，我看到的那个美漫，我不知道是同人志还是怎么样。至少有四个罗宾啊！ 你知道闪电侠也超多闪电侠， 闪电侠那他闪电侠的成因都一样吗？还是他可以继承能力？ 可以继承能力， 能力可以继承 等等，或者是用某种别的方法获得了闪电的能力？ 那他们有重叠吗？ 重叠什么意思？ 就是那个同时有两个闪电侠在这个世界 中，这个我倒是不知道。 那像陈伟霆现在，假设这个故事线是以林非凡为主角的话。那陈伟霆显然就是那个变异的反派，由正派转为反派的那个人。像很多电影都有这样的桥段，像《黑暗骑士》里面的那个市长，后来变成双面人，本来是好人，后来变成反派。而盟友变成反派的时候，事实上也是很吸引人的一个桥段。好，那假设如果你是陈伟霆的话，你未来会怎么做？ 我会先闭嘴。 其实最近很多名人都出事，你觉得这些名人出事之后都应该要 闭嘴？因为我认为他们之前不是他们的专业的部分，他们却太多话。 我个人认为，如果这个故事线呢、是以陈伟霆为主角的话，那他现在显然是陷入人生的低潮，因为他过去念建中、念清大，然后念研究所，又有黄国昌、王丹这些导师来引领他。在英雄旅程的前面都非常符合啦，平凡的世界，然后召唤啊，拒绝召唤啊，然后去面对第一道考验。现在显然是他 最大的考验了， 最大的考验来了，禁闭到洞穴深处。我觉得他现阶段最大的敌人啊，不是什么万恶的，对他来说不是什么万恶的国民党啊，或者是什么马英九政府啊，或者是任何他反对的那些官商勾结那些奇怪的行为。此时此刻他最大的敌人呢、就是他内心世界那个阴暗的自己。所以我个人是觉得，如果以陈伟霆为主角的故事线，那他现在内心世界里面的那个灰暗的自己，那个想要袭胸的那个欲望，那个偏差行为，就是他最需要去克服的那个部分，也就是他可能在第六第七步要禁闭到洞穴深处，要去打倒跨越第一道门槛的那个难关。我知道你对 我先问你个问题。 好， 假设陈伟霆接受辅导，然后他默默的做对社会有贡献的事情，就像做十年，然后他也真的没有再犯了，他接着他要说十年后我要出来选立委了，十年后了，现在已经是2024年了。你会投给他吗？十年了， 我觉得这个问题我可能没有办法很深刻的这样针对性回答，但是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像我之前很喜欢一个作家叫苦灵， 他也是饱受婚外情的风波啊，跟太太离婚啊，然后太太又跟其他人搞三 P 啊，然后就把两个人的形象都弄得非常非常的差。那苦灵在这些负面形象之下，他就跑去山上当森林保育员啊，做一些好事啊，隐居啊，也不在媒体上面放话了，等于是真的消失了好几年，六七年七八年。那最近出来，他最近又复出了，但他复出的方式也不是那种在媒体上面一直乱放炮， 不是以前那一套， 不是以前那一套，就不是乱放炮，也不是针对自己非专业的部分去评论。我觉得现在真的就像你说，很多人都在自己非专业的部分去评论很多事情，导致他的那个评论啊，因为我喜欢他的作品，我喜欢他的厨艺，或者我喜欢他的小说，可是他讲的东西是别的啊，讲的是气象啊，讲的是什么治水啊，讲的是能源议题啊，那就很奇怪嘛，我干嘛听一个医生讲能源议题，我干嘛听一个厨师去讲如何照顾小动物，就很奇怪。那但是苦灵他就专注在他的本业，他本业是作家，他就在推广小朋友的语文教育，那恰如其分呢、啊。我个人就会觉得他如果在做这件事情，我就会重新支持他。如果陈维霆他改过向善，调整自己的偏差行为，而且在做他本业专业专长做的事情，我会重新支持他。但是如果说他出来然后都在做非他本业的事情，或者非他专业的事情， 就感觉还是想要作秀的话， 还是那种， 就是你感觉得出来， 对，那就很可惜嘛，显然是还是行为偏差，就没办法继续支持下去。你对谁的行为偏差很不满吗？ 对谁？ 我们是不是应该可以开一集？ 九把刀， 你对九把刀的那个不满点在哪里？我们之后再讨论啊。但是我想要先起个头， 先起个头。 对，你对他不满的点在哪？ 我不满他的点是，我不知道你们知道，他是一个作家，可是在很多非他专业领域的事情，他并不是专家的时候，他也很多话， 他也会下很多指导棋。 因为他是有影响力的嘛，很多人支持他，他的 FB 可是好几百万人还是几千万人， 所以你觉得这很不妥？ 对，我的意思就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我发现类似发生，就是原本一个正义的角色，然后变成反派的时候，不同的人的反应完全不一样。不过这个我们是 好，那我们就再找一集来讨论九把刀。 好 好，那这一集就到这边结束，谢谢大家， 谢谢。